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年北京市为优化营商环境，一并推出九加 N 项政策。目前企业开办有24天，缩至5天；市民购房资格审核时限缩短为1天。本市已经取消和调整了涉及就业、档案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16项证明，简化了办事流程。北京市发改委公布本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每立方米0.35元。本市近日已经完成一河一策的编制工作，这将打破过去行政区划治理的模式，对河湖进行全流域系统治理。曾一度作为库房使用的故宫南薰殿和南大库即将以全新的面貌亮相，预计本月完成，随即面向公众开放。在西城有44条道路的公共空间设施将在10月底前上电子户口，实现2维码管理。记者走访张家湾博物馆了解到，3年来博物馆内充分挖掘张家湾地区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馆内藏品不断升级，未来有望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2000年实在是出现了太多的惊喜，在这一年里，一首《K 歌之王》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不算帅、有点微胖的男生，而陈奕迅真正打开内地市场，还是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其中收录了国语版的《明年今日》《十年》这首歌曲。那一年，《十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是许多人记忆中抹不去的旋律。 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第五届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主题曲《天地人和》由戴玉强、莫华伦和魏松演唱。中国三大男高音用优美歌声为我们描绘出绿色北京的美丽画面，让我们行动起来，建设美丽北京。 一列绿荫徜徉，湖光山色，河畔倒映朝气蓬勃，静听江水扬波树摇风起，一盆好景满载绿色生活，一朝人文绽放金秋烟火，万平城头遥看天蓝水光，做美丽中国焕发诗征，一朵好梦盛开美丽传说，让焕发连接你我，把家园用心雕琢，鸟语花香轻叹。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有人为了梦想而坚守，也有人为了梦想而改变。说到多变，华语乐坛没有人能比得上蔡依林。1999年，蔡依林发行了首张专辑《Jolin 1019》，正式出道，通过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迅速风靡乐坛。他的可爱形象也一度被奉为了少男杀手，直到2003年，蔡依林发行了专辑《看我72遍》，昭示了蔡依林要玩转多元文化的野心。一起来听到的是2000年的歌曲《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知道你很难过， 打算在黄昏的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儿有我遥远的商店，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中的黄金品种，榴莲迷的终极向往， 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六人游 APP， 到猫山王原产地山明水秀的马来西亚来一场榴莲自助大餐。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平台。 先见者明，先行者立，

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 要胆子凶，不知境况中成空，道德人方断，一绝梦放空，路荒一滩，饱览诸迹没人懂，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我没看透，自嘲墨镜千金万元迎接愁，剧中人散花花鬓白红颜末，烛残未绝，与日争辉徒消瘦，当泪干血盈眶，用白雪纷飞都成红。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此次调价创年内最大涨幅，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0.5元。今年第二季度北京地区职场竞争态势趋缓，竞争指数下降，从各个职位的薪酬水平来看，整体的平均薪酬水平有所上升。北京语言大学小语种提前批公布录取人数，该校在京共录取30人，人民大学今年在北京地区提前批小语种文理投档线均为666分。北京警方日前打掉一特大网络赌球犯罪团伙，46名嫌疑人被抓。据查，该团队涉赌的资金流水高达3.2亿余元。小米正式在港交所敲钟上市，开盘价16.6港元，较发行价下跌2.35%。沙河镇将打造占地面积约261亩的沙河镇环境再生展示园，这是北京首个再生自然主题公园。今年10月底前，西城有44条道路的公共空间设施将实现二维码管理，届时只要手机扫描设施上的二维码，就能知道设施产权监管等详细信息。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不的含义，但是面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却很难拒绝，或者说在一定的情境下不敢拒绝。当你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你敢说不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不会停止爱着你。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才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威力。但请记住，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打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当你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你敢说不吗？听友我的天留言，不论是谁提出需要拒绝的要求，都要勇于说不，这样不仅对提出要求的人，而且也是对自己是最好的选择。我想这样果敢的人，我觉得可能是少数。你是怎样的选择呢？你会勇敢说不吗？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想喊你，却没敢开口，最后只有流着泪看你走。我想问我，是否真愿意就这样放手，既然无法挽留，只好接受。从今以后，你要寂寞多久？谁能给予你我这般的温柔？也许是多虑了，你离开我会过得更快乐，可对于软弱的我，回忆就足够。分开以后，每当想到你就会低下头，紧握着手，不知过了多久。我相信你就会有一样的心酸难受，都曾经深爱过谁，又真的舍得？在离开你之后，将快乐也只是一种强求，一个人怎么过都是错。懂得拥有，却未必能让你为我停留，最后只剩遗憾拉住我不放手。想到你就会低下头，紧握着手，不知过了多久。 心酸难受，都曾经深爱过谁，又真的舍得。在离开你之后，想快乐也只是一种强求，一个人怎么过都是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

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选择失恋，已经别人治不好失眠，别让那不经意的遇见给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最近身边有不少朋友买了豪华品牌车，奔驰的 GLE、 宝马三系、奥迪 A7 等等，没有一丝丝的意外，他们也都没有给座椅配座套坐垫。除了大家公认为这些配座套坐垫的土之外呢，不装座套其实还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呢是脏，在人们的认知里，安装汽车的座套坐垫通常是为了防止座椅被弄脏，也是为了方便清理，而实际上恰恰因为座套的存在，往往使车主忽略了车内清洁。虽然平时也经常拆洗座套和坐垫，但由于忽视了对座椅进行打理，因此灰尘就积落在了座椅上。尤其是原本就采用织物材质的座椅，由于织物面料有密密麻麻的缝隙，就很容易填充灰尘，久而久之车内的卫生状况会越来越差，很容易滋生细菌影响健康。也因此很多司机也养成了这样的经验，不加座椅套用得更清爽。其次呢，座椅座套会降低舒适性。众所周知，汽车厂商在开发一款车时，会依据车子的构造和用途，有针对性地对座椅的结构进行调整，来改善驾乘的感受。因为汽车厂商在开发一款座椅时，本身就考虑了乘坐的舒适性，所以在给座椅加装上座套和坐垫后，往往还会影响座椅的舒适性表现。而且座套和坐垫通常都是小公司生产，甚至是家庭作坊生产的，这些生产者通常都不会考虑舒适性，而只注重适配和美观。而且很多座套和坐垫还会影响透气性，在炎热的夏季会进一步降低舒适性。再者就是污染了，除了乘坐不舒适，这些由汽车用品厂家甚至是无经营牌照的小作坊生产的座套和坐垫也频现质量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他们的用料质量和环保性能进行制约。对于后期加装座套和坐垫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它们会影响安全。后期加装的座套坐垫在安装时很可能会不牢固打滑，从而影响驾驶，带来安全隐患。众所周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可以大幅度降低事故对人身造成的伤害，而通常情况下侧气囊都被安装在座椅外侧，事故发生时气囊会从预留的缝隙中爆破展开，但在包上座套后就会直接影响到气囊的打开效果，即使是专车适配的款式也会因为安装的偏差或多或少影响气囊展开的效果。你还会盲目的安装座椅座套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长。刚刚走开的人，烟还点着，味道却淡了。我并不是天生爱寂寞，却比任何人都多。就算把世界给我，我还是一无所有。我要快乐，我要冷水的安稳。有些人不抱了太温暖，离开了太不恨我，早应该割舍。我要快乐，哪怕笑得再大声，全部是热的，全都是假的，只有眼泪是真的。把从前想了一遍，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当你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你敢说不吗？听友刘庆留言，直接说个不字简单，但是要考虑到对方能否接受，不是不能说或者是不敢说，而是有很多微妙关系的牵绊。比如说，如果对方是同事或者是同学，会不会影响日后的关系？如果是生意伙伴，会不会影响合作等等。他觉得在不伤害彼此的前提下，委婉地说不更加好。那面对需要拒绝的情况，你也会说不吗？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留言。 只剩下这床头灯，你能 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过客忘了隔晚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你不在，但我最需要爱，你却不在、我只能带上独白的只需要一秒，

单滋味，忘掉所有苦所有累所有悲，我会让你的天空最美，多想再次真心相对，让你忘掉孤单滋味，忘掉所有苦所有累所有悲。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金刀。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寻找自己心灵的远方，寻找下一个属于你的目的地。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才发现旅行的意义未必只是享受，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地方去探寻很多比单纯的享受还更有价值的信息。你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独有的故事，你要去发现和感受这个故事，我想这应该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在我国绵长的历史中曾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冀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旅游发展委员会，非常荣幸能有机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冀州旅游。冀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城区坐落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荆南第一湖衡水湖南岸，是北方少有的内陆滨湖城市，距北京268公里，徐汪新区160公里。长期以来，冀州大力实施文旅国区战略，加快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步伐，全力打造中国冀文化与冀中南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冀州是一座古城，历史悠久，人文厚重，黄帝和大禹跨野分州，冀州为九州之首，河北省的简称冀也来源于此。自汉代以来，冀州一直是州郡县三级治所。 冀州一个离北京很近的地方，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曾占有相当重要位置的地方，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呢？ 冀州是唯一从称谓上保留了古冀州历史信息的城市，汉代城墙、汉墓等古代遗址代表着汉族的历史发展。北魏改革家皇太后头悬梁的孙敬、东晋高僧、释姓创始人释道安、燕王丕同等冀州杰出代表人物名标史册，尉迟恭、刘秀、袁绍、曹操等都在冀州一带兴兵坐镇。从某种意义上说，冀州是河北文化的根，是燕赵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冀州享有九州之首、河北之源的美誉。 这样一座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如果你身在其中，一定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并且还能丰富自己的历史感知。然而除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之外，这里还有我国著名的4A 级景区衡水湖。 冀州城区与衡水湖零距离，是衡水湖边唯一的城市。衡水湖现在有水域面积75平方公里，其中75%在冀州境内，被誉为东亚蓝宝石、荆南第一湖、京津冀最美湿地。美丽的衡水湖孕育了丰富的水上动植物资源，它是唯一具有完整的水域、草甸、沼泽、林地、滩涂的自然保护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候鸟在这里筑巢繁殖。在衡水湖栖息鸟类多达32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49种。特别是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冀州湖区还发现了308只禽兽潜伏。这种鸟类全球仅存7%左右，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人们把衡水湖比作鸟类的天堂。此外，衡水湖共有1000多种动植物，因此衡水湖又被称作物种基因库。 这样一座拥有历史与自然景观的城市，游玩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 除了衡水湖之外，下面带你逛逛其他地方。 再就是以冀州古城和我国军事文化兵法36计为背景打造的兵法城，游览期间可以寻踪仿古，遥想当年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你来我往、斗智斗勇，还可以体验即兴攀岩、植物迷宫的乐趣。临近湖边还有集主题时尚乐园、温泉养生、特色餐饮、娱乐休闲、体育赛事于一体的湖城水之梦乐园，另外还有滨湖生态园、冀州博览馆、灵秀山庄、九州广场等，如同一幅幅画卷在面前展开，述说历史，展现美景。沿衡水湖向南几公里有个岳阳村，这是北魏冯太后的家乡，曾出现过2个皇帝、3个皇后、6个宰相，古有称236皇家小镇。在这里你可以游览文明里、体物像、太后戏院，还可以重温太后回家的场景。在城南20公里处还有展现中国传统纺织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田园文化园，里面按春播、夏管、秋收、冬藏4个阶段和24节气，结合收藏实物介绍农耕文化。在红色教育基地基鲁豫边区省委党校展览馆，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王任重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基鲁豫边区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以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北区党校、培养革命人才的历程。边区党校最后发展成现在的人民大学和河北省委党校。另外在附近还有骑马射箭、乡村餐饮、特色养殖等乡村旅游体验项目。晚上大家可以住在湖边温馨如家的特色宾馆，特别是有衡水湖边唯一的新酒店碧雪湾大酒店和江南风情的玉泽园，晚上可以乘船夜游衡水湖，观赏大型水上音乐秀，感受冀州这座水城醉人的美丽。冀州美食品种众多，代表性的有冀州焖饼，这是周恩来总理、贺礼峰总理、两任总理曾经吃过的美食，还有渔村嫩荷叶、苏鲫鱼、衡水湖烤鸭蛋、铁锅炖鱼贴饼子、炸湖虾、冀州大锅菜、野菜蒸拿糕等等。品尝美食的同时再配上纯美的冀州老酒，一定让你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旅途结束之余，大家可以流连于冀州的宫廷剪纸、田绵手织布、冀州花丝、周村老醋、烤鸭蛋等这些特产店，坐着一二，为家里的亲朋好友送去温馨的问候，增进感情和友谊。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969旅行者，我是金刀，我们下期见。

经典九六九街头， 典范性、代表性的经久不衰的作品。 我觉得经典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情怀，就像八七版《红楼梦》、八七版的《西游记》一样。每次翻看都有每次翻看的惊喜，但是没有一部电视剧可以超越他们。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关灯，燃烧黑夜，发觉白天的甘甜，有两个人。有两颗心，总在黑夜燃起思念，随着时光走远，没终点，往前去追，褪色的从前，渐渐枯萎，层层叠叠。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也情愿不。当我想转身去翻越下个世界，错过那一夜，你我该相识的那一天。却发现流泪乃自愿，感情越不着边，没终点，越想去追，走不到永远，于是枯萎，于是心碎。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